我发现这边的时钟从9:55到10点那5分钟跳得非常的快。我的意思是，我本来以为还有，然后我每次一看就时间就到了。应该不是心理作用，应该是那个时钟的问题。也许会。OK，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圣徒、你的子民们聚集在此，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思想我们生活的整个层面都应该是反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特别是关于我们彼此相爱，特别是当两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的这个议题上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你们中间比较用心的人可能会发现我们的课好像跳了一课，上个礼拜是47课，这礼拜是49课。希望爱这本书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大概就会知道什么原因。那我先讲一下好了，47课的内容，我应该会，对不起，48课的内容我应该会把它融入第50课，也就是下一堂课一起讲。我先主要提一下，因为48课的内容我自己在这个理解上面也许还需要多一点的想法。那我也会认为目前48课的内容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公开的，就是在这么多人，也许并不是很适合或者讨论好。那我就先讲它的内容，都是讲关于自卫。马克琼斯花了一整篇讲自卫，所以你可以想象。但是下一堂课是第50课，是讲到关于奸淫，所以我会把那个内容，我不确定，其实我应该这么说吧，我不认为说我们需要花一堂的时间来讨论自卫这个议题，但是在下堂课里面我们可以有一部分的讨论在奸淫的这个主题之下。 OK， 好，第49问，我们看一下，我们还是一起念好了。 何为基督徒婚姻的主要标记？基督徒婚姻的主要标记就是那反映基督与教会联合的爱。 基督徒的婚姻主要的 mark， 主要的 characteristic， 主要的特征就是它是反映，首要是反映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爱基督。这个是一个次序上面的问题。以人为中心通常会想说，上帝为什么不用我的方法来爱我？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对我？为什么不是我的期待？可是我们首要应该想的是，我们的生命，尤其是基督徒的生命，如何反映上帝，如何反映上帝在他的儿子里面向我们所彰显的爱。基督徒婚姻的爱其实就是福音，应该就是美妙的描绘福音。基督徒的婚姻本身也应该是彰显基督和教会的一幅画。这个在我们最近的讲道，好像前2个月的讲道应该有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婚姻的问题，按照这个理解，如果婚姻首要应该是，婚姻本身就是一个 picture， 一个图像，反映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爱基督，基督如何与教会联合等等。那么基督徒婚姻的问题，我特别讲基督徒婚姻的问题，其实也是所有人婚姻的问题。当然其他的人并不会认同，也不会了解，最终就是福音的问题，两个人的关系如何在这个层面上反映或没有反映基督如何爱教会，教会如何爱基督。 OK， 我稍微停一下，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所以你注意到，当我们一旦有这个认知或这个前设的话，我们在讨论任何我们婚姻中遇到的问题，而我们在婚姻中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基督徒也不例外， 追根究底，首要的其实就是关乎福音的问题，尤其是以基督徒来讲，更应该有这个认知。现在的教会，现在一般基督徒最大的 failing， 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认知这个问题。所以把婚姻的问题，把它拆开来变成一个独立的议题来处理。OK， 很多帮助人在婚姻中的课啊，这一类的课，或者婚姻小组座谈会等等。但是全然好像这是教会应该为会友们甚至为社区们提供的一个服务，可是已经全然与福音的预设和婚姻首要它的本质就是反映基督如何爱教会。已经完全拆开来了。 OK，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会说这是教会的事工，但是实际上这不，也许是教会所做的事工，可是不应该是教会所做的事工，因为已经跟福音没有关系了，最基本的。对了，他们会引用经文，可是最主要的那个前设就是你的婚姻应该要反映基督与教会之间是一个 picture， 这个本身的前设是几乎是完全没有的。OK， 大家对这个，我们先思想一下，或者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或者问题？婚姻如何美满，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促进夫妻之间的沟通、同理心等等等等等等，这些不是不能够讨论，但是一个教会来讲，这些是独立拆开来讨论，变成某种方法论，或者你要为对方存款，要时常和 啊，爱的语言， 用爱的语言啊。我相信各位在这里，尤其如果你已经在教会里面混了够久，你已经听过这一类的，因为你已经上过很多这种课，这些都不是教会需要提供的，也不应该提供的，因为如果你要这类的帮助，其他更专业的机构可以提供这一类的帮助。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解决人婚姻的问题，你必须要回到福音，就像 Carol 刚刚所讲， Tim Keller 有指出来，这个应该是大家一个非常非常 common sense 的理念，尤其对圣徒来讲，婚姻应该是要反映基督，基督和他心腹之间的关系。 OK OK， 所以讲到这个顺服与爱，我们通常尤其在我们比较保守的改革中的教会，会强调丈夫要爱妻子，而妻子要顺服丈夫。但是圣经讲到，不仅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爱丈夫。OK， 在提多书第二章那边提到，老年妇人要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OK， 这段经文顺便一提。最近有一些讨论，我觉得关于男女之间的关系，圣经中我们对尤其改革宗教会，我们的任性标准、信仰告白，都对这些有我们认为是最符合圣经的理解。简单的来讲，就是说男人女人，尤其是关乎在教会的在教会和婚姻之中，是有其顺序、有其关系啊、有其不同的职分，应该是这么说。或者你粗糙一点来讲，这叫做概论上来讲叫做互补论。不管你这个论 这个名称是不是很合宜的表达我们的概念、我们的信念，或者说有些人可能已经这个互补论他的认知可能会有点错误。但是总话来说，我们认为男人和女人在教会中和在婚姻中的关系是有所区别的，并不表示它是不平等，而是表示上帝在很明显在他的旨意之中创造男人女人，尤其在婚姻和在教会之中是有不同的职分、不同的任务、不同的 role、 不同的角色的。 OK， 关于这点大家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OK， 我上次讲到也提到妻子要顺服丈夫，这个前提是在第一个，丈夫是爱妻子的 right？第二个，这个顺服必然是在主里面顺服，也就是说教会如何顺服这教会之首妻子，那个应该是妻子顺服丈夫的一个模式。再回到原来的前设，这个首是为什么？身体舍己的首，也就是说丈夫是为妻子舍己，是在这个完整的架构之下去理解。特别是讲到现在的耳朵，现在的耳朵听到会比较敏感的这几个用词，爱与顺服。OK， 所以如果你把它只是独立的抽开，在讲到或在教导中，只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我想这是非常不智的，也是不符合圣经完整的教导的。OK。也到最终只能变成一种律法主义行为上面的表达，而没有看到其中的恩典。我们所有律法的，对基督徒来说，对圣徒来说，所有律法上面的要求都是基于恩典，或者换一个话说，就是先告诉你上帝在他儿子里为你成就了何等的救恩，所以你该如何行。同样的，在关乎于妻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讲到妻子的顺服，如果你只是把它一旦的要求就是妻子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顺服顺服，而没有再推涉到前提，你们是在主里面相爱和顺服，主怎么样爱你们，丈夫也应该怎么样为妻子舍命，教会怎么样顺服这位主，为他舍己的主，那么妻子也如何顺服他的丈夫。如果不是在这个完整的前设下讨论的话，到最后你就是变成非常对人到最后没有帮助的律法主义，没有福音的律法主义。所以顺服若非是在爱的处境之下是毫无意义的。当我们的主说我将我的命舍去，因为这是什么？他大可以说因为我爱我的羊。他当然他爱他的羊，但是为什么他爱他的羊？因为是父的旨意，父的命令要他爱他的羊，叫他一个也不失去。我将我的命舍去，因为这是我父给我的命令。第二个经文十五章十九节我打错了，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耶稣对我们下命令，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长留在我的爱里面，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就长留在他的爱里面。这段经文我们重复的提到，无论是在讲道还有在在我想在查经班还有在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都有重复的提到，只爱父，所以他遵守父的命令，我要长留在父的爱里面。 OK， 那这中间你也可以很快的，如果你仔细想推论出来，父爱子是有条件的，因为子顺服守父的命令就长留在父的爱里面。也就是说如果子不顺服，如果子不遵守父的命令，他就不长留在父的爱里面。 那我们要怎么理解这背后的一些神学的预设？我想我们都已经讨论过更多了。也就是说，这是关乎什么？耶稣基督他说他要将他的命舍去，他顺服他的父，有条件的爱等等等等。这个不是关乎三位一体本质，就是爱的爱 right？ 这是关乎他身为中保的职分，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关乎他的职分和他的工作。 OK， 就爱来说，丈夫与妻子是有不同的责任的，不同的，就像我们刚刚所讲，这是 complementaryism， 互补论。互补论的另外一个在教会中的相对的，你要说，就是说另外一种论述，就是说平等论，equitarianism。那我们的任性是任性互补论，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内容，忠实圣经的教导是互补论。平等论就是说，上帝创造男人女人是非常平等的，毫无差别的。男人可做的事女人可以做，女人可做的事男人也可以做。Okay. 我们现在主要的是讲，我们先把范围缩小一点，如果范围扩大的话还有另外可以讨论。但是很明显的，在教会和婚姻的关系之中，我们会认为那个是不竟然符合圣经，是不完整的完数，是的确我们并不是说不平等，但是却有，我们却不会说男人可做的女人就可以做，女人可做的男人就可以做。这在我们的教会治理上面是非常明白的。 OK， 这在婚姻的关系之中，按照圣经的标准，圣经的教导也是非常的明白的，非常的明确的。预设就是我们先承认上帝有权在我们的婚姻中对我们下指令。 OK， 这个认知是有非常实际的效果，或者在我们的实际的婚姻生活中会有非常直接的呈现 manifestation。如果你不认知上帝对你的婚姻可以下达，他有对婚姻的定义，对妻子的角色该行的，对丈夫应该行的，有其命令，那么你就很难做到你在婚姻之中丈夫和妻子应该尽的责任。你懂我的意思吗？很简单的讲，我要怎么为我的妻子舍己？我要怎么样顺服我的丈夫？如果你不先认知这是神在基督里对你的旨意，不论你是丈夫还是妻子，我想我们都知道真的非常的困难。 OK， 或者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对人来说爱就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首要的，我们不能只是说口号，我们不能说，我们要具体的在圣经中看到基督他如何遵守第七诫命。所以我们从上个礼拜的第六诫命，如何我们如何爱，从第六诫命不可杀人的讨论，已经现在已经转移到第七诫命。第七诫命是什么？不可奸淫。基督如何遵守第七诫命？他为他的心赴死，这就是第七诫命的真谛。不可奸淫的真谛就是基督为他的心赴死。 OK， 按照我们上个礼拜讨论的一些原则和这应该是整个，我们为什么可以做出这个结论？基督为教会死，基督为父所赐给他的子民死，就是基督守不可奸淫的第七诫命。好像大家会觉得好像有点跳的太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你要说论述吗，或者一个 rational， 一个怎么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或者我们上礼拜讨论的，或者一直有讲的， 凡诫命所禁止的必有正面的指令，凡诫命正面要求的也必有负面的禁止。所以第七诫命它直接的在字面上面是不可，是禁止奸淫，对不对？那反过来又是什么呢？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爱丈夫，要忠贞。不可奸淫不只是要忠贞，那个只是一个 最基本的， 你还要爱，积极的爱他，用丈夫应该用的方法爱妻子，用妻子应该用的方法爱丈夫。那么若是如此，我们就可以不难看出为什么基督为他的心腹死，就是满足第七诫命。而且应该是这个就是第七诫命真正的真谛。如果你要守第七诫命，你必须总是想到基督如何为他的心腹死，他如何爱他的心腹，而心腹要如何爱基督。所以按照这个真理，保罗可以命令妻子要顺服他们的丈夫，因为这就是如同顺服主，在主里面之顺服。以弗所书第五章和 上次讲到哥罗西书第三章一个丈夫对妻子的顺服，在这个架构之下表达他爱他的主。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之下，顺服不简单。如果顺服对我们的主来说都是这么的困难，我们也不应该觉得，妻子们也不应该觉得你的顺服会很理所当然的，都是总是很愉快的。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必须大声哀哭，匍匐在地，他必须祷告，他必须大声的哀求，他必须说，父啊，如果可以将这杯挪去，但是不是我的旨意乃是你的旨意。他必须求那顺服的恩典。如果是如此的话，妻子们，我想你们的顺服不会很简单，因为你顺服你的丈夫就如基督为他的心腹死，心腹是如何顺服主，就如我们的主如何顺服他父的旨意，为心腹舍命。Okay. It's not easy， 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情。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眼睛，如果你的目光，你的 focus 不是在我们的主上面，我们在这边所讲的一切都是无用的。你可以一整个年度都讲，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讲一大堆，可是就像我之前所讲，所有的主题你可以提到耶稣，耶稣我们要传福音什么什么，可是你没有在每一个教导和每一个讲道上面，让人在某个程度上具体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从经文中看到，全部都是空谈，那个不是福音，道德主义。在此我要提醒各位弟兄姐妹，你在神学里面学的，你在教会里面学的，你在主日学的，如果到最后的结论总是，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里面，总是检视你们是否在信心内不是。其中一个方法我可以给各位建议，就是如果你归纳出来的结论，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面 发出了感想，如果你和彼此讨论总是啊，我又看到我应该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和危险，就是那种金钱主义的律法主义。所有的学习应该是从我怎么样，哦，我以前怎么样，我现在终于知道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应该的目光是从你转移到你的主身上。 Ironically， 唯有如此你的人才真正可以改变，也就是唯有如此你仰望他，你才能变得像他一样。你们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是非常在座的，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是非常 concrete， 非常直接的，然后又是在我们的 像洪恩堂之类的教会的处境之下，大家又是非常近前的，总是想要活出那圣洁的生活。所以我在此特别的提醒，那圣洁的生活最终不是我最终又归纳，所以我现在要检视我自己，然后我自己要怎么做，然后我又怎么样怎么样，这样应该是很自然而然，总是你是首先是想到我的主怎么样，我有如此，你才真正的 sanctify， 你才真正的成圣，你的生命才真正的改变。所以 beware， 总是要很小心，有老师教师或者有一些人总是一直在讲自己。OK， 所以一个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其实是表达她爱她的主，信靠她的主，展现她对丈夫的爱。因此，她展现是妻子对丈夫的爱。正如教会因爱凡事顺服基督，妻子也因爱凡事顺服。敬重丈夫是婚姻中一种爱的表达。OK。所以要讲到顺服，要讲到敬重，在这个整个爱的架构之下，你才能够真的顺服和真的敬重。还有另外一个提到这里，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尤其是我们喜欢讲约，对不对？然后我们也会经历很多婚姻上面很多实际上面的困难，看来是不可解决的困难。那在一般的世俗的情况之下，就说两人不和就分了吧。那在我们的处境之下，尤其是改革中教会的处境之下，会用一个概念，用约的概念，甚至有一些言语或有一些口号，你在网站在 Facebook 上也会看到，婚姻不是关于恋爱，是关于守约。你懂我的意思吗？婚姻的确是约，因为婚姻这个约主要是反映我们的主他怎么样守与他父所立的约。在改革中他的顺服是在也是在约的架构之下理解，在改革中神学里面，圣约神学里面，这叫 Pactum Salutis， 救赎之约，也就是这在三位一体在永恒之中就定义要拯救一群人作为上帝的子民。那这个救赎之约在时空之中展现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恩典之约。所以的确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是约的概念，但是你注意到，如果你只是讲，因为在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的时候会要彼此鼓励或者提醒，就说不是关于恋爱，是关于约，在某些程度是对的，但是 Carol 应该听出来这中间的问题了。到最后那是什么？咬紧牙关的还是律法主义？到最后是死的 ，right？ Pactum Salutis 是一个约，但是中间最把那个约厚在一起的 glue 是什么？是爱。婚姻如果不是关于恋爱，这样我们就讲好了。如果婚姻不是关于爱的话，那就不是婚姻了，那是一个空壳子，是律法主义。丈夫受命要爱妻子，但是这个爱并不是模糊的 ，right？ 这个爱是有其样式或有其榜样。基督如何爱教会，丈夫就如何爱妻子。这个爱的要求甚高。因为基督必须爱妻子啊，对不起，丈夫必须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他的心腹。Okay？ 所以我们的婚姻是不是用爱发电？No， 不是关于我们，只是守约。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守这个约，咬紧牙根守这个婚约。No。So Chrysostom 金口约翰屈所多摩他说，让我念出来好了，我将你拥入怀中，我爱你胜于我自己的生命，今世毫无意义，而我最热切盼望的就是确定在这为我们预备的生命中与你永不分离， 我是你的爱高过一切，对我来说没有比不与你同心更加悲惨或痛苦的事。非常精彩的，他的神学非常精彩，他的讲道非常的精彩，他的这个对婚姻的叙述也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想到这个应该是反映基督如何爱教会的话，我们就不会觉得这是肉麻，反而会觉得这只不过是用人的言语一种非常不完美的形容基督爱教会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爱。所以我在这些所有讨论的前提之下，我们是以喜乐遵守第七诫命。我们讲很多婚姻中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的 heartache， 会让你很难过，但是最终如果是基于爱的话就必有喜乐。 OK， 对于有孩子们的父母来说，一个丈夫比妻子可给儿女最好的礼物不是金银子银子，而是在婚姻中立下一个反映基督与教会关系的典范。这不外乎就是活出福音嘛，让他们认识他们的主。这不外乎就是如果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这个就是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所以你爱你的配偶就是爱我们的孩子，如果你恨恶你的配偶，最终你不是恨他，你是恨恶上帝，其实也是恨恶我们的儿女。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问题？ 那如果真的遇到很困难的丈夫或妻子，还是可以继续发电吧？ Yeah， 当然咯。你觉得基督爱我们很简单吗？如果你只是咬紧牙根，我爱我的丈夫，我要顺服他，就像我们就是之前那是没有用的。你必须想，基督爱我很简单吗？基督爱他的教会很简单吗？不简单。为什么不简单？你必须从经文中看到为什么不简单，他如何爱我们。有没有什么其他的？ OK， 你们知道我一直都会问问题，我也知道这是大家有的时候，也许是我们中国人、台湾人、华人比较羞涩。我要，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些鼓励。在某些程度来讲，其实你们是高材生，你知道吗？因为你们已经来上了这一系列的课，或者你们一直在洪恩堂受教导，或者已经熟悉马克琼斯的，其实也不外乎就是。我会个人认为是最好的神学，清教徒的神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所讲的很多东西，如果说你第一次来，你会觉得啊，这好像有点讲得太离谱。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弟兄姐妹已经不会说觉得好像是我们是在那边乱跳，或者就像 Carol 刚讲，我已经把他的胃口养大了，所以现在他的标准好像比较高一点。的确你们是如此，因为我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最近我在帮神学院处理一些问题，那我就会看到一些神学生他们在课堂上的一些讨论，或者说我实际跟他们有些互动，然后我就忽然想起啊 OK， 你不能跟他讲太多，因为他没有来上洪恩堂成人主日学，因为他没有听到之前的基督论，没有听过我们之前 这一系列所讨论一切的已经打好了那个基础，所以你直接跟他讲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完全听不懂。 所以我是鼓励你们，其实你们算是蛮高才的高材生，也应该可以。我要想办法，就是让你们能够提出问题，也帮助我能够更好的尽我该尽的职责，就是其中一个就是 teaching 教导你们，鼓励你们提问题。 那一对有婚姻问题的夫妻，他要做辅导，现在从基督论去告诉他们。 舒兰姐说，如果要辅导一位，就是有婚姻问题的，以基督徒的辅导的角度来讲，是不是要从基督论开始？我觉得不需要，因为这好像是太，就是你不需要说好，我们先来上十二课的这个基督论的导论，然后你要学习这个术语什么。但是你的教导应该是 solidly 有一个 solid 的基督论的 foundation， right？基督怎么爱他，怎么顺服，他的顺服不是永恒中本质之间三个位格本质之间的顺服，而是关乎他道成肉身的这个顺服。然后你在这个架构之下，你有这个前提，然后你再去跟他讲，你看基督是怎么样顺服他的父，我们也是怎么样顺服他，等等等等。你在做这个教导的时候，其实教导的人或者 counsel 的人或者辅导的人本身，他的基督论就应该要很好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前提是基督论是活的，或者关于我们主的恩典和知识是活的，不是一个基督论，不是一个理论。光从这点，你就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们今天所讨论，譬如说约翰福音十章十七节、十五章十节，当时讲到他的顺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合一的理解这个顺服？然后我们在教导人，你要看你的主，上帝的儿子怎么样顺服他的父的时候。这个就是其实是有关乎基督论，但是这个你是不是需要跟他讲三位一体位格，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也许不需要，你懂我的意思吗？ OK， 他讲的这个对象就是那对夫妻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都可以这样吗？ 对，我们如果讲说基督徒应该有一个非常比人家更明确的认知，就是所有的婚姻都是反映，都最后都应该是反映福音，反映基督与他教会的关系。哦，我们稍微看一下一段经文好了，这以弗所书，也是以弗所书第五章。为什么会这么说？其实有一节很重要的经文，我们比较少忽略的，比较忽略的，比较少注意到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是那。所以前面以弗所书第五章大家应该很熟悉，讲到丈夫妻子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怎么样，最后有一句话，最后有两三节，其实是仔细想，你要想保罗讲这个，他其实是告诉我们很多，我没有仔细想。为了这个缘故，从31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关乎什么？上帝对上帝创造的旨意 ，right？ 这是 creation order， 或者说我们之前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是创造的次序的概念，就是婚姻两人成为一体，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婚姻的关系是基于在一开始的时候上帝创造的次序本来就应该有的这个次序，这个没有问题 ，right？ 接下来你看他怎么讲。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从字面上，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婚姻从一开始，主要的目的就是反映上帝的儿子如何爱他的子民。这是在亚当堕落之前，你听得出来了吗？这是极大的奥秘。从一开始，上帝就定义婚姻之间的关系是要反映他的儿子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这有很多的奥秘，相信也可以写很多 paper 报告。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当然我们之前有讨论过，若亚当没有堕落，上帝的儿子还是会道成肉身。OK， 回到 Carol 的问题，关于婚姻是应该反映基督和他子民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不是能够对，如果你辅导对象或劝勉的对象是非基督徒的话，是否对基督徒和对非基督徒都是如此？当然是如此。可是你对基督徒在辅导他们的时候是提醒一个他们应该明白的真理，对非基督徒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传福音，不是吗？也就是说对非基督徒你的原则还是一样，你不会说对非基督徒因为这个他们不懂，所以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要为互相存款，然后要有约会时间什么什么的。 Gospel 你还是要告诉他你的问题，你是因为你的婚姻没有忠实的反映上帝的儿子为罪人舍身死在十字架上。OK，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或讨论或想法？性与同性不能够同父一轭，舒兰姐说这不是指婚姻说的吗？如果我在想不是指婚姻说，那是指什么说的？当然是指婚姻说的，它也是指其他的，在其他地方也有，其他范畴上面也有应用，这当然是指婚姻说的。我之前好像有在 Facebook 上面有发表一篇文章，我现在试着不太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太长的文章。 Anyway， 信者和不信者不能同父一者，这首要我会认为这是关乎于婚姻，两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这个一体 One unit， 一信一主一喜。所以说一对夫妻结婚之后，其中有一位他会可能神的恩典临到他成为基督徒，保罗说你不需要跟他离婚，如果他愿意跟你在一起，而且彼得也会说这是一个很少的例子，在婚姻在圣经中讲，彼得那边提到说就算那不信的丈夫妻子他不信你听的不信那个道，但是你是用圣洁的行为也可以让他，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他？保罗说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他？所以信者应该只是跟信者结婚，但是在如果说其中有一个成了信者，然后另外一个还是不信者，圣经中没有告诉我们就需要离婚。Okay. 但是也确实说，如果人那个人在信仰告白里面用的言语是叫恶意的离弃，他要离开的话，那就让他去吧。Okay. 那这个中间有很多细节，有很多 nuance， 我们还是需要讨论。但是我们之前好像也有一些讨论，所以就是为什么在教会中信者和不信者如果想要结婚的时候，通常的教会会想办法让那不信者受洗，那个结果通常不会是好的。你放眼望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牧者应该做的不是想办法让传福音给那不信者，这个时候传福音是最简单的，成功率应该是100%。如果他真的要结婚的话，这个上次在 Van Dixhorn 博士来教导的时候，新敏信仰告白的时候说，现在教会的趋势在华人教会特别是，我们有特别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总是想办法让对方能够符合这个就是信者要与信者结婚的这个原则，所以要让那不信者结婚，要试着给他上课，然后让他受洗，讲完他也会受洗，然后什么 Van Dixhorn 这时候提到的就是牧者这个是最简单做的，可是最不好做的也会引起很多的反弹的是告诉那位信徒说你要认知你的身份，两人成为一体，你是认同一个主，你不应该和不信者结婚。 OK， 如果你真的忠实执行，至少照 Van Dixhorn 他们的教会的这样子运行，到最后是那个姐妹或者那个弟兄最后会来谢谢你，因为你在这时候实际上尽了你牧者的责任，提醒他的身份该做不该做。但是很不幸的是，我们大部分的现在的教会就是，哦，很好很好，那我们想办法来让这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受洗来信主。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部分的信主啊，我觉得不用讲太多，大家我相信你这么多年来大家周遭都有看到这样子的例子。 OK， 好，让我们作为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从你创造人的旨意，就是两人要离开父母成为一体，从一开始的旨意，这就是极大的奥秘，是指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所说的。主啊，求你时常提醒我们的身份，妻子丈夫之间的身份是一幅福音的图画，是要彰显基督如何爱他的心腹。而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软弱，我们在婚姻中遇到很多的问题，甚至极大的问题，并非这些问题一定在地上都能够解决，但是如果我们要忠实，如果我们要爱你，我们要顺服你的话，我们就必须注目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认识他是谁，认识他为我们做了什么。若非如此，一切的爱都是空谈，一切的顺服都只不过是外在的行为。愿你将这顺服的恩典赐给你的儿女，愿你将你这爱最大的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如何彼此相爱，让妻子和丈夫之间知道如何彼此相爱。我们特别为洪恩堂的弟兄姐妹们为此祷告。